东立独家授权，陈某亲自绘图，香港人气漫画改编手机游戏《火凤燎原》首度突破200,000人下载，即上 Google Play 及 App Store 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新手玩家免费送你 B 级武将卡。 我觉得是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八旗的。 原来水镜卡是这样用的，早知就不用练这么久了。 都有 S 卡了，为什么没有这个无名军师的？ 立即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 全新 4.2 版本，新增破阵系统，惊已登场。 好啦，翻嚟第三節嘅北上頻道啊！我哋雖然夜媽媽就錄音啦， 好耐未試過喎，係嘛？ 係啊，七週年嘅呢一集咁啊，呢一集咧，我哋哇，其實一路錄緊音嘅時候咧， 係 個 studio 咧就走嚟走去好多人。 唔係全國咧，頭先就有個， 我又好少見到共聚會啊 ，Kelvin Ho 又 係。 OK， 咁啊，仲有咧，哇，仲有稀客啦。 係， 你講啦。 呢個景點咧，呢個係北上頻道，亦都可能 係呢個係七週年，我哋都值得懷念一件事。 同埋網台破天荒，網台可能 係啦，我哋曾經。是做过一集咧，就全英文嘅， 系唔知讲乜烂啲。 系啦，咁啊，嗰位嘉宾咧，因为佢唔识诶广东话嘅， 系 咁我哋又同佢做咗一集咧，就系即系有英文版嘅《北上频道》一集啦。咁啊，今晚咧正啊，即系适逢七周年啦， 系 啊，佢竟然又喺度啊， 系 我哋一路录紧音咧，咁咧呢位坏朋友你喺度出枪， 唔牵强嘅，因为佢我哋成个《北上频道》唯一一次出本书。嘅罪 係啦，佢又幫我哋個係啦，我哋本書嗰個罪啊，哇！越講越多嘢，我都唔記得曬。 係 啦，嗰個罪咧，我哋揾咁多人寫個罪咧，佢係最認真嘅， 型啊爆啊！ 哇，全英文啦， 論文嚟大佬，有 reference 嘅大佬， 冇錯，佢邊個先？ 佢 Matthew Thorn 啦， 你咁講名， 未夠稱嘅電影嘅導演， 冇錯。 咁咧就係咁佢同阿炳咧，其實咁其實就之前如果有佢哋春命咧，其實阿炳咧就同 有露面過嘅， 係因為佢套戲就上演而家上演中㗎啦，咁啊幫佢。做下廣告咯，咁或者如果係網台， 九龍灣展貿 ，OK， 仲上演緊嘅， 冇錯，三日， 係啊， 喂，大家真係撐，因為呢套戲咧喺主流媒體完全冇可能會有宣傳， 係啊， 我睇咗啦，套戲 OK 嘅，真係 OK 嘅， 咁啊， 基本上係社民連嘅。 我咧就今晚咧錄音前咧，我就同阿 Matthew 啊傾一陣偈啦 ，Kelvin 未到嗰陣時，咁啊跟住我同阿 Matthew 分享，我就同佢講啊，我話啦喂。今時今日有行啊！你睇下而家喂大佬呢幾年嗰啲奧斯卡最佳紀錄片咧，掂過碌柴啊！大佬嗱，譬如呢個 Searching for Sugar Man 啦、啊、我哋都最成日都講住，仲有譬如今年嗰套啦 ，Twenty Feet from Stardom 啦， 瓜柴嗰個啦。 我話而家跟住仲有最近咧，你台灣咧九把刀嗰拍嗰度啊，講狗啊，講流浪狗嗰度咧， 係 我話喂。真係加油啊！我話而家冇嘢㗎，好簡單咋嘛。我話喺香港，我話嗱，你又成日嚟，佢啱啱到嘅啫啊。咁啊，然之後佢係我諗佢嚟到都係佢係會參與六四嘅活動啦。咁、然之後跟住我都同佢講，我頭先同佢講，我話喂幫下手，我話你真係好感動啊！你呢位英國人 ，OK， 我話幫我哋揾喺香港度，你夠咁熟，揾多啲古仔出嚟。我話今時今日咧，真係啊，拍電影都嘥氣。最緊要你揾到一個故仔 ，OK，tell、okay, a story，OK，、okay, 咁然之後咧，你啊隨時又可以發達，又可以幫我哋咧，喂帶到一啲聲音出去 ，OK， 即係我話喂呢、這個唔係一個終結嚟㗎，呢個未夠稱，只係一個開始。我話你幾多題目俾你揾啊？依家我同佢講， 係啊， 我同佢網台一個題目，我話仲有就係、是，喂你可以拍一個紀錄片出嚟，啲人點樣睇佔中咧？喂。你大佬而家做 唔 係啊？我話而家造就咗個機會俾你就係咩？喺有好多事情，嗰、那個大氣傳媒講嘅嘢，唔係根本就唔係大家嘅，唔係大眾嘅角度嚟噶。你就俾翻個，你就代表香港人，俾翻呢一種角度咧，俾即係。 帶出去全世界咯。 積極啲，真係應該拍呢啲拍下啲咁嘅片。 正啊， 唔好淨係個外國人拍。 係啊，你話以前咪因為你明唔明啊？刁文流以前拍紀錄片冇人睇啊。喂，而家紀錄片咧越嚟越多人睇噶。 因為啱啱有個瓜柴嘅導演咧，好後生嗰個咧。 唔係嗰個咪 searching for sugar man 咯，係咯，即係咪就唔係你明唔明啊？你明唔明啊？因為個年代已經唔同咗啊！個年代就係咧呢一個世代嘅人咧，你知習慣而家習慣睇 YouTube， 你睇啲嘢，而家你拍到電影咧，喂，你就算拍到幾好，唔係話冇人睇，但係你始終嗰個感覺就係呢個世代人睇慣一啲。佢覺得係真嘅嘢、，OK， 你唔好理 YouTube 係咪大部分嘅，喂，你又拍啊口多士，跟住之後喺用咩乜，即係佢睇慣嗰啲喺個火車度嘈冤巴閉乜乜，佢睇慣咗啲咁啊，一啲好 docu 式嘅嘢，所以而家嘅呢個世代嘅 generation 咧、其實嗰啲人係容易接受紀錄片嘅、最緊要就係咩？你揾到個故仔出嚟、因為係啊。揾古仔嗰個就最 傑斯的下半身，你老專講你 講網台就已經 正，真係我撚真係辛苦到你個撚樣，屌你老母又足球，係 啦， 乜 都奇，我即係網台其中， 好靈精怪， 我即係網台其中一個好奇特嘅人 ，OK， 喂， 即 係 係啦，即係 一個星期做廿個節目， 係啦，譬如點解我淨係探到下點解網台度咁多人唔使收錢都會做嘅咧？即係呢個已經一個幾好嘅題材啦。 質疑下老師，可以搞到咁大 係咪？係啊，然之後再訪問啲欺世盜名揾笨陣嘅，又得呢個即係網台嘅世界，乜嘢人都有嘅，幾撚好係咪先？正啊嘛 ，OK。咁啊，頭先我想講咩㗎？啊，講開六四咧。我係想讀下個網友嘅一個留言啦，名啊費事開佢啦。咁雖然咧佢就 public post 咗出嚟嘅，喺北上頻道 Facebook 咧其實睇到嘅。咁但係咧我覺得值得讀嘅。佢就咁樣，內地朋友，佢話小弟咧就有一件事咧就請求大家意見。佢話即係咧小弟自己咧就係獅子一名嚟嘅嗱，即係有聽我哋節目啦。咁啊想下個月咧大概三號。嘅後一日咧就去維他奶公園，請問 嚇， 佢話請問啊各位，大概幾時去會有位，或者有冇組織可以到時掹下車邊？嗱，我同刁文流咧，哇，俾咗好撚多手指公俾佢 嘅，我俾七點咗佢， 係跟住咧，我哋又俾曬好多意見佢嘅，咁咧 五點幾多戇鳩 咧？唔係，我就嗱，刁文流話七點啦，咁我就話咧就建議咧，如果你係第一次去咧，就五點鐘你就好到啦，因為咧咁你可以影下相啊嘛，乜戇鳩啫？自由行第一次嚟到係咪先？咁係咪影下相？ 我第一次嚟香港， 屙翻毒屎都仲得。OK， 我話嘅 第一次嚟香港， 即係第一次去維他奶公園啊。OK， 哦，香港就嚟過嘅。 啊，咁你可以去影下相啊，有活動啊嘛嗰度。咁所以咧就然之後跟住咧呢位朋友咧，我都應該知道佢咧就已經係 PM 咗阿牛㗎啦。咁啊留埋個微信㗎啦，你哋應該都聯絡咗㗎啦。咁啊，阿刁文流我最踴躍嘅，即係所有抵讚嘅刁文流係。咁又話喂，你到時 call 我啦，咁啊約定。約定咁，我咪同我哋一齊去咯，咁樣係啦。我嗱，我哋每年都有嘅， 咁 所以點解我要攞出嚟講咧？咁就係有好多內地朋友聽噶嘛。咁你又好想大概喺三號嘅後一日去下維他奶公園嘅？係啦，你又咁巧，你係獅子，你又想去維他奶公園嘅 ？PM 阿牛，阿牛個 Facebook 朵咧就叫做 Damian Yao D A M I A N。就 YAU， 唔記得佢嘅名咧，成日 post 好多女相啊， 冇多咗 嚇，嗰個咧就係佢啊 ，OK 係嘛？總之 at 佢啦 ，at 阿 Damian Yao， 咁啊跟住然之後咧就嚇，咁啊同阿刁文流咧約地方就得啦。 國內嘅網友，其實我個聯絡方法好容易揾到嘅啫，你自己。有 冇 揾到我？ 唉，要揾我同揾阿刁文流，真係話咁易啦。揾唔到刁文流，揾我囉。跟住我就將你再轉介俾阿刁文流囉，因為我冇微信啊，大佬。咁啊，你自己搞啦。 唔 係有，唔係我好似都有嘅，但係真係好撚耐冇開過，大佬。咁得唔得啊？黐線！喂，我真係唔用呢嘢啊！我講我有我做人嘅態度㗎嘛。唉，咁啊嗱，講完呢個維他奶公園之後咧，又讀多一個啦，就七一嘅。咁有位朋友叫林朱倫，咁佢就留一個咁嘅留言嘅，佢就今年咧所有大遊行啊， 大家请在这个示威牌上呢就写上死战总689梁振英是叫我们出来占领中环，又在这个游行时呢口号呢就用这个死战总689梁振英是叫我们出来占领中环。咁我点解话读一读呢，咁即係喂唔使咁大嘅怨气嘅。咁我哋就 有冇占领中环先。 係啦。 问题系有冇而家有仲 我哋上个礼拜都讲过噶啦，咁我哋就嚟紧七一，我哋有个有我哋亦都有主题啦，咁就一人等下陈总再解释下啦。咁我哋而家其实都做过几个反思嘅，咁啊嗱，譬如话我哋都在小喇叭大联盟嗰阵时候开始，我哋都做咗几年嘅七一啦，我哋都系会个矛头都差唔多系指住梁振英噶啦，除咗有一年系指住阿杜英雄嘅，咁啊然之后跟住就我哋又整嗰啲好大嘅梁振英嘅希特拉嘅。嘅還額啊！ 大 個 民陣嗰幅喎， 哇！屌你，而家都仲係 icon 嚟㗎嗰幅，喺兩年前咁啊，然後仲有舊年只龜啊、梁振龜啊咁嗰啲，咁但我都做少少反思，即係就今年我哋係咪仲懟住呢條友咧？因為我哋想帶出一樣嘢，就話俾大家聽，就係你懟冧佢都冇用。呢只真係我是一隻狗嚟㗎嘛，佢係只狗嚟㗎啫嘛。你懟冧一個梁振英，有一個梁振英出嚟㗎。我哋要嘅其實係個制度啊。OK， 唔理你係咪公民提名啦，冇所謂。Okay. 啊，即係總之係一個香港人自決嘅一種制度。OK， 你嗱，你講到你啲網友都唔諗明 嚇。哦，再唔明再講咯。咁啊，順帶提一提咯。七一未到之前，6月22日啦。記住就撐一撐戴耀廷嘅嗰、那個投票啦，嗰、那個我都要再講一次，嗰、那個係一個機會俾你去體驗一個直接嘅民主。你唔好理到時最後結果係佔中唔佔中，嗰、那個未必關你事，你都唔會得閒去㗎啦。我可以同你講埋，係咪先？唔關你事，但係6月22號行使咗你個權利先。嗱、嗯，今日呢其實呢我哋做緊節目嘅時候呢，我收到一個，我諗大家都應該會有啲人收到，就係、是、一個最新嘅消息，但未 confirm 啦，就話戴耀廷就嗱，你哋咁撚多聲音，咁撚多聲氣，咁佢而家考慮緊就係咩呢，喺6月22號嗰個投票裏面呢，除咗個三個方案俾，再加多一個叫 Others 咁樣啦，類似，其實就係、是、嗱，我係咁講，我又要讚佢，又要彈佢，我覺得呢，佢行呢一著呢，我覺得係好嘅，但係嗱，你但係我要我咁想提一提啦。其實我自己嘅睇法就係、是，你加第四項就係一項就類似一個廢票啦。即係我以上三個方案都唔要，我就揀即係類似係咁啦。即係一個我類似係咁啊。 唔係三個方案之後，另外加多個加多條問題啊。嗰條問題未必係關於三個方案事。 嗱、你其實唔使整咁多嘢㗎。我而家我唔知道個方案 係 點 啦。 其實即係越搞越複雜。 亂啦、啊，係阿戴耀廷，即係你鬧土匪咁樣，我都同你講啊。喂，佔中係咩？佔中係行動。普選先係一個結果 ，OK？ 而家唔撚係啊！ 而家係倒，而家係調撚轉曬咯。 佔中係一個結果啊！ 係， 喂錯撚曬以前佔中，我聽日就去得 ，OK？ 我聽日就去得㗎啦。 唔好激動，唔好激動，唔好激動。 大佬， 慢慢講。 可能講乜嘢？單一佔中 ，OK？ 你話你驚唔緊要三部曲唔得，唔得啦，五部曲唔得，七部曲即係點啊？三位方案，跟住點啊？八選三，跟住要三揀一。三加一之後，你仲要加個問題出嚟？喂，啲市民唔明啊，唔會明啊！最搞呢啲嘢最緊簡單係咩啊？係簡單咯，三個方案揀一個，唔好搞其他啦。一加其他，啲市民會卻步啊嘛。 喂，到我講未？ 你有冇搞過社會運動啊？你冇，但你周邊啲人大撚把啊嘛。如果你唔鍾意搞嘅，你俾撚咗人力啊，社民連搞啦、啊，佢哋好撚想搞啊。講完， 到我講 ，OK 嗱，我就少少反對阿刁文流嘅，我就覺得咧。成件事唔好理任何嘅政党。第一嗱，你话我又有啲嘢同意你嘅，你话戴耀廷柒咧就系、是、真系柒嘅。O、okay, K， 但系有啲嘢已经翻唔转头噶啦，因为个时间系一路向前走嘅。6月22日，我净系想同香港人讲， 票梗要投啦。 6月22日个票系一定要投嘅。O、okay, K， 件事其中一样嘢最柒咧就系、是、话，即系你而家。去到今日都已經係5月20幾號啦，5月25號啦 ，OK， 即係你仍然帶唔到一個訊息俾香港人，就係話，喂，其實最重要係投票啊，係大家去體驗呢個直接民主啊，你係唔任何政黨你都可以唔使理佢哋噶，佢喺度做咩大龍鳳你都可以唔需要理佢哋，但係今時今日就好似頭先阿刁文流講就，喂，那個矛頭轉咗去個佔中度，有當然啦，有啲人包括我老友記都係，係啦，佔中有啲人就係我唔理投乜噶啦。 有啲搞緊社運嘅人，我唔理你投乜㗎啦，我總之我最後嘅結果就係要佔中。OK， 你唔好理呢一班人啦。OK， 盡咗你嘅公民責任先，投咗票先。嗱，至於我講翻就係話，佢要加一項咧，我就真係唔知。喂，我就俾個中谷啊，戴耀廷。 唔係三揀一，唔係四 揀一，唔好搞得咁唔好。你就算你堅持要，最後你都要加一個咧，你唔好加得咁撚複雜啦。嗱，如果你俾我策略，我係點咧？嗱，即係我哋當傾閒偈啫。即係我話喂，如果係我咧，我加嘅，我加一個叫做。以上三個我都唔揀 ，OK， 就等於差唔多廢票咁啦。嗱，點解我會加？我解釋埋俾你聽啊。 唔係，冇問題。 唔係你聽埋先啦，咁然之後就四揀一啦。嗱，點解我話加多個好咧？但加多個你從小做咩咧？你即刻要揾人動員出嚟，就話俾人聽啦。親共嗰邊咧就好撚多人，6月22號咧就會動員出嚟投票，投呢個噶啦。 四個啊！ 香港人，你唔肯想死咧？你又寄住出嚟投票，投翻嗰三個是哪一個啦？你明唔明咁樣你咪 boost 到你個目的嘅30万人投票咯？ 而家係三揀一，三揀一之後嚟多個 question 啊嘛，一個問題啊嘛，即係話可能話唔要呢三個，你係咪要話陳福安生嗰個啦？當然佢話唔會啦，或者唔要呢三個，係咪要香港帝制啦？咁即係乜撚嘢？總之。 亂晒龍， 好將啲簡單嘢複雜化。 係啊， 三個三個，四個 OK 啊。係 啊， 係我以上三個都唔支持。 係啊，即係好似我頭先咁講咯。 咁 OK 係啊，但而家唔撚係。 因為咁樣你可以谷到啲人出嚟投票啊嘛。 啊 即 係、 你只要話到個訊息，你話喂，民建聯而家總動員全部出嚟投第四個。咁啊，咁香港人就知道知驚啦。 其實民建聯都唔會講到而出嚟，因為公投嚟嘅，公投係唔會做大佢嘅，一樣係糖水滾糖漿。我話埋俾你，但係唔好戇鳩，你唔好真係將啲嘢複雜化，越嚟越複雜。喂，你知唔知咩？你嗱 得啦，你 嗰度五揀三，八揀三，八個方案，你求其同我噏一個出嚟。 15个。 八揀三個，八揀三啫，15个又連埋啲建制派嘅。 唔係連我哋都唔明啦。 我都係明幾個咋。 唔係點解會搞到咁先？因為個個都要攞個道德高地啊嘛。點解你公民台提名都有幾款先？因為第日喂，因為呢個係方便個政黨第日去選舉啊嘛。 因為唔係好想佔中囉。 唉唔係嗱嗰啲我哋唔好講啦。嗰啲我哋唔係嗰啲唔關我哋事㗎。 你咪搵啲想搞嘅人搞囉。 唔係嗰啲咪 好撚想搞。 嗰啲咪搵啲 欺世。力量好撚想搞。 嗰啲咪搵啲。咪搵晒呢啲欺世盜名搵笨柒嘅人自己搞啦，唔關我哋事。我淨係想呼籲所有香港人，你盡返自己嘅責任先。你問我，我有啲朋友問我，喂咁你投完又點啊？投完你對得住自己啊？俾個喂大佬喺香港作為一個香港人。一生人未必有一次俾你可以行使到一個直接民主嘅一個權利㗎，就係、是、投一下票咋，又唔係叫你出嚟行，喂真係就係咁撚簡單，你都唔做呢，你唔好怪第一下爺唔撚俾你選啦。OK， 我就咁講。 呢、這個因為都係一種態度嚟嘅。 我睇兩啲網市民嘅。 係。 大佬，你將個簡單複雜化，佢自然冇睇個投票意欲。我真佢完全係可以咁樣。而家你做緊令人冇投資意欲嘅嘢啊嘛，投票意欲啊嘛。 嗯 ，OK。 加到5条好唔好？ 好。 条啊。 咁啊，俾翻 啦。咁加咯。 俾翻啦 ，Kelvin 讲啦。7/1啊，我哋讲翻系7/1啦。7/1我哋点啊？ 我哋搞嘢玩好啦。 系啦。 喂，我想问翻之前咧，嗱，即系7/1，即系如果系历史上，即系譬如2003、2004咪开始咪好，即系成为每年一件盛事啦。其实北上咧，2007年开始嘅时候咧，你有冇印象系即系点样嘅咧？嗰个七一有冇印象？即 系以前嘅7/1咧，通常都系自己。出嚟我落傑斯行過有 有網友咁樣咯，係啊，係啊， 撞到啦，有啲人一齊啦， 係 撞到跟住 頭一兩年就冇咩搞嘅，後屘就有啲網友一齊跟住我哋一齊行咁樣啦。 我落傑斯都冇行嘅。 都一樣嗱，咁我哋北上上個禮拜講過少少啦，咁有趣網點都未講喎，北上已經有第二次有講咯，咁啊成個概念咧上集講都幾清楚嘅，咁又溫故知新啦，2011年咧其實第一次小喇叭咧就係財政預算，係咁咧就係北上嗰度玩嘅， 嚟嘅。 系啦，唔系差嚟嘅，系啦，跟住之後嗰年亦都係北上嗰度吹啦，就係呢個我哋整一個河蟹號出去啦，咁河哥好撚勁啦，整一個嚇，整一個哇， 好啦，我整嗰架， 呢個係大和號嘛，你嗰個 大和號啊， 跟住2012年開台 ，OK， 咁然後咧就係我哋開台之後做完7/1第一個節目咧，7/1嘅後記就 record 第一個叫第一個節目啦，又係北上頻道嚟嘅，咁所以咧就又係好有趣嘅，即係又係同北上 全部同北上都 密不可分啦，好啦。 今年呢嗱暂时呢好需要人嚟帮好需要人帮手。咁其实我哋今年算做系早啲开始倾嘅。 係呀。 好啦咁当日呢暂时有草稿就系、是、我哋有一队人啦照旧。咁上年个街站咪度住揼到冚家铲啦基本上。今年呢都会有街站。咁但係呢個直節目呢就可能分返去啦就會喺返直播即係、就是、我哋 studio 喺返 studio 呢度。 係啦。 冰返三地。 暫時暫時。咁呢就傑斯同埋宇文呢就可能會 hold 一 part。就直播。咁然後去到啲、這個因為我哋嘅街站就應該都係喺灣仔附近嘅。 係。 咁可能當我啲大隊嚟嘅時候呢就可能傑斯就會去返個 街 站嗰度啦。 係啦。 咁大隊嗰度呢就暫時當然 冇辦法㗎啦， 大頭大哥啦， 係啊， 大哥啦， 大哥啦 不二之選嘅大頭大哥加呢個刁民樓， 唔係牛， 我企街站啊， 係啦，牛哥就 係啊嘛，你有冇揸？你未揸翻啲低喎？我哋啲緊嘅就， 我再啲，係啦， 係 OK， 未係 啦，牛哥再啲嘅，咁但係需要啲咩人咧？就係第一，我哋需要啲現誒一啲記者幫我哋拍嘢， 係 或者係影相， 嗯， 或者係幫我哋做一啲現場旁述啦。咁樣，第二咧就係道具部，今年又係大大彈啦，基本上 係 真係大彈幕今次。咁咧就係、是、我哋會早啲去開始係因為個道具其實呢個禮拜六咧，即係出街嗰時已經開始製作中㗎啦。 係啊， 咁如果有啲任何網友喺邊方面幫到我哋咧，首先譬如以上講啲，你早啲 send 個 contact 俾我哋，譬如 email、嗯。咁仲有譬如話你有啲咩，你哇我想幫手砌下道具嘅，你俾個 email 我哋。 唔係意思，我哋係可能唔成功喎、 啊， 大佬。 係啊，係啊。 變形金剛，我提少少俾你聽啊，諗變形金剛。 唔係有 plan B 嘅，有 plan B 嘅，但唔冇你係啦。咁 你好好玩嘅，屌你啦。 係啦，或者你話喂唔係喎，我可惜我係物料王嚟嘅。係 得。 或者我跟過毛哥嚇、啊，即係整個道具嘅。OK， 你聯絡我哋。 係。 係啦，咁。 毛哥我唔識整啦呢啲。 send 個 email 嚟咯。 send email 嚟啦，係啦。 Regasin.com 啦，係啦，報咗名。先啦， 系啦， 咁就我哋其实我哋就每日即系我都睇，我好少回答回应嘅，但系就总之我哋而家长期都有一个七一嘅筹备委员会， 或者你系话喺我搞个连招，我、哇我喺街站叫埋好捻拿手嘅，好需要你哋帮手，系任何嘢谂得出咧，都欢迎我哋。 O K， 好啊，咁啊。密切留意住，同埋就盡快報名，咁然之後咧就有唔同嘅崗位，咁希望大家一齊啊幫手， 一齊玩啦， 就一齊玩啦。 丁都托我講啊，佢話咧，呢次七一咧，咁都要啲物料啊，都希望有啲人可以 捐款，係嗰、個都講咗， 講咗啦係咪啊？ 講咗， 我講咗啦，上年捐最撚多嗰個網友，嗰位朋友，今年。阿驚啦， 講完啦。我就因為我今晚阿丁唔喺度，我手頭上冇嗰個户口 number 啦。我諗稍後就等啦，即係盡快。我哋都等緊阿馮總咧。 其實咧就每一集咧， 我諗你 下邊都有嘅 版都要盡快出噶啦。 呢集北上出街應該出咗噶啦。 係啦， 有一個稿咧，大家去翻個 Wixing 網頁或者係 Facebook page 都有。 係，咁應該捐款户口都會擺埋上去。 係啦，係啦， 係啦，冇錯啊。咁大家揾啦。 就係呢個3234337376。668恒生銀行 ，OK， 林建宇， 系呢個啦 ，OK， 犀利，好啦，咁啊翻嚟， 幫襯呢個 即係要講嘅講曬㗎啦嘛，呢度呢啲嘢 ，OK， 咁啊翻返嚟要講習近平啦，講大陸啦，咁就呢個禮拜又再發生呢、這個即係所謂我哋而家要用所謂恐怖襲擊 ，OK， 咁啊 今個禮拜呢個堅嘢之前嗰啲想所謂好冇啊？ 嗱，我 美國承認嘅就應該係堅好多咯。 我俾多個角度你啊，美國大撚曬咩？同我講 美國，美國唔會同美中國 代表啊嘛。你都戇鳩啊！屌，我俾多個角度你好唔好啊？我真係好撚真咧。喂，你一濫用恐怖襲擊呢個名啊 ？OK， 喂，大佬個政府啊最撚恐怖。 係。 喂，拉異見人士嗰啲係咪最恐怖啊 ？OK。喂，你當你生活喺呢個社會，呢個咁嘅中國呢個社會裏面，你所有嘢都申訴無門嘅時候，然之後你又用一啲極端嘅行為，喂，係咪恐怖活動或者恐怖襲擊係真係有傷確㗎？啲民流，所以唔好話美國話就係、OK， 所以 我 就睇個所謂嘅 嘅台橋啫。 OK， 上幾次美國冇講嗰、那個，所以我係覺得可 最恐怖嗰個就是統治緊我哋嘅嗰個政府。 就算美國 嗰啲就係、是、喂嗰啲就係恐怖分子啊，咁得唔得啊？ 都得，美國係咯恐怖分子㗎，其實 係唔好講美國啊！我哋而家生活喺中國， OK、 美國嘅關我哋鬼事咩？ 唔係第九村嚟㗎。 啊，黐線！嗱，咁我講翻啦，烏魯木齊5月22號，咁啊7點朝頭早，7點零8點啦，咁就喺一個即係所謂叫早市啦。咁喺烏魯木齊嘅早市其實好多啊。咁呢個咧就其實都幾靠近翻上次呢、這個其實喺烏魯木齊嘅人民公園。有唔係太遠上一次即係南站斬人嗰度嘅啫 ，OK， 咁然之後就朝頭早7點零鐘啦，兩架車咁就衝，即係聽睇翻所有嘅嗰個情況就係話有兩架車啦，就周圍就衝入去，跟住咧就先掟咗好多類似手炸彈嘅嘢就出嚟，即係然之後跟住咧仲中間咧就仲撞低咗好多人啊之如此類啦，咁然之後到最後咧。結局咧就兩架車撞埋一齊，再爆炸，總共而家咧就 因為呢一個咧係一個漢人嘅市場嚟嘅，集市場嚟嘅，咁簡單。 嗱，我一陣先再補充，講埋個死傷先，31死，94、九十幾人受傷。我嗱你先講呢樣嘢，我要先話俾你聽。香港嗰個報道就話呢個係一個。好漢人為主嘅早市，但我可以話俾你聽，喺烏魯木齊嘅早市咧，烏魯木齊嘅早市其實有每一朝早都有好多嘅，通常都係7點至9點嘅，同埋咧有好多區都有嘅。咁呢個咧就作用係乜嘢咧？作用係乜嘢咧？就係話因為俾大家做一啲小生意啦，特別有啲下崗工人啊之如此類啦，同埋就係咩？同埋就係。照顧一下啲維吾爾族嘅人，因為其實咧，佢哋都喺嗰度擺小買賣嘅，所以我想更正一樣嘢，就係話我從來冇喺烏魯木齊見過一個早市係純漢人嘅、 哦。當然， 你話漢人有好多可以，但入邊一定有維吾爾族人都唔少嘅，因為譬如話佢哋 死傷者都有係 啊，佢有賣一啲譬如話啲。切糕啊，咪藥材嘅嘢啦，嚇類似嗰啲啦，都有嘅。咁所以嗱，所以咧，我頭先你第二節已經牢牢嘈嘈就講咗啦，就話你話乜嘢話？你話即係呢個係咪一個恐怖襲擊、？OK， 然之後咧嗱，坊間都有一個咁嘅有一個同你一個相類有一個相類似嘅睇法，同啲文有一個相類似睇法，就係、是、話喂。呢單嘢係咪真係維吾爾族人搞㗎？係咪阿周斌個八爺個黨羽嗰啲人揾啲人出嚟搞嘛？ 係 咪先？搞恨佢、撥恨佢啊嘛，製造社會矛盾啦，又或者甚至有一日，好似你咁講。打壓下佢，或者甚至最極端，揾人暗殺咗佢咯，揾個維吾爾族人暗殺佢，諸如此類。嗱，有一種聲音係咁講嘅，所以你唔好講美國佬，美國佬啲傻嘅 ，OK， 恐咩恐唔恐怖活動，我話俾你聽，真係有相角。第二就係話邊個人做嗱，而家真係有呢種咁嘅聲音嘅 ，OK， 咁但係我想講嘅就係咩？翻返頭先講嘅就係、是、嗰、那個早市。即係如果係真係一個東突厥嘅組織去做咧，你覺得佢會唔會考慮埋佢侵犯嗰個地方？今次係有維吾爾族嘅人咧？嗱，你以往譬如話你喺火車站斬人 ，OK？ 喂，你真係可以認撚住啲漢人嚟斬噶嘛？你唔會斬，好少可你會斬錯一個維吾爾族人啦。但今次呢個係真係同以往係有啲唔同嘅。 可唔可以講下宗教背景咧？咁樣 講多 伊斯蘭教講真、其實咧伊斯蘭教就好最簡單嘅，即係好簡單咁講。你唔出嚟幫我嘅話，你自己都係害你都係罪人，我就有權去殺咗你。即係甚至乎你大家都係伊斯蘭教嘅，係咪？即係都係嗰啲咩新疆維吾爾族嘅樣嘅。只要你唔係我呢個宗教，而且你係唔出聲嘅話，我都可以。鋸你㗎，講真。所以其實喺一個極端伊斯蘭，即係一個極端嘅教派去做咧，佢係可以殺任何一個人，包括自己種族嘅人。OK， 咁呢個係呢個伊斯蘭嘅特色嚟㗎。 OK， 嗱、我即係我哋只係提出呢個觀點啦，咁大家自己諗啦。嗱，因為今次咧， 生叻啲嘅講呢啲， 因為今次咧係算係第一次咧，用一個類似好似自殺式咁樣，類似自殺式，但係佢亦都唔同巴勒斯坦嗰啲嘅，佢唔係話揸住架車裝自己咧綁住曬炸彈，一嘢就撞爆你，佢都係要。撞翻你十零廿個啊，跟住再抌下啲炸彈啊，到最後先撞埋一齊。同埋咧，到今日為止我哋做緊節目咧，完全冇，我揾唔到有官方或者有任何嘅 報道呢係講嗰兩個揸車嗰兩個人呢拉咗尾啦，佢有冇炸死埋啦，喂好似完全冇講㗎喎，好撚奇特㗎喎，而家係 我睇微博都封咗好緊要㗎，即 係 我自己即係出口轉內銷啦，我將東方日報嗰啲即係蘋果唔貼得㗎嘛，封咗日報講呢一單嘅炸彈案啊，咁我貼返去微博，轉頭就會俾人咪評論。其實呢單嘢係唔想講， 唔止呢單嘢啦，之前幾單都已經係咁啦，即係好快就各大討論區就，譬如啲相都已經，你上次呢個車站斬人嗰單都冇，四月尾嗰單啊，都啲相你都擺唔到上去啦。 即係逢係關於呢啲咁嘅，即係我你阿記者又唔係啦，恐怖襲擊啦，點都我都覺得真係 所謂 所謂恐怖襲擊啦。呢啲喺國內其實喺美國 恐怖梗係恐怖啦。首先嗱，又講下我哋自己切身關係啦。我最近咧其實都有成日迎住呢啲咁嘅嘢嘅。譬如話，因為我坐得火車多啦，一去到火車站咧，首先就我都勸啲人啊，喂大佬，而家唔好喺個火車站度煲翻口煙啊，或者等人啊。我去到火車站，我成日都有感覺就係、是、喂。我真係好驚後面突然間有個人過嚟斬我啊！即係喺後面突然間一刀就劈過嚟啊！咁嗰啲咧，你係真係驚啊！因為你幾次都喺個火車站度發生啦，昆明一單，廣州喂，你知廣州嗰單真係喂好鬼恐怖㗎！ 即係近喎、啊，大佬。 你唔係你知唔知廣州嗰廣州火車站有一個我睇過幅相咧，係其中個女人俾人斬嗰個咧，佢長頭髮嘅、喂佢嗰把刀真喂佢啲刀客真係。即係啲武功真係好 Q 勁㗎，佢直情係一刀劈落去你條頸度、連嗰條女嗰把長髮呢成一刀咋齊口啲頭髮都甩埋呀，幾勁呀大佬，直情嘅话吓西門吹雪啲後人嚟㗎大佬。冇鼻唔係咁你嘅唯一就係小心啲囉，即係話譬如你去到火車站最好就唔好逗留啦，就廣場啊，尤其是廣場啊，唔好信而家嗰啲乜嘢嚴密咩監察啊嗰啲嘢冇用㗎大佬。 呢次有人參考台灣嗰次咁你點呢？參考台灣咁點呢？一喺個地鐵車身度掹起兩把老牛，大聲我愛我猜我養達，咁跟住就斬鳩你都得噶。 唔係嗱，好多人就嗱，台灣都有啦。嗱，我知，我明呢個道理，就係等於一樣嘢。你話喂，我獅子屙屎啊，全世界人屙屎噶啦。但係個問題乜嘢？你見到台灣捷運嗰個斬人？哇！幾多人出嚟見義勇為啊？係咪先？有條友抌個垃圾桶佢，你抌你把刀，我同你滴抽啊！咁樣啊嘅。你喺中國嗱，一個月起碼兩單，你刁民流，你有冇見過有一單有條友行出嚟？喂，我幫我老人家擋兩刀先，咁樣有冇先？ 即係我唔會建議咁， 係咪？唔係嘅，屌你老味，喂，所以你咪一個典型嘅中國人咯。 我建議你咁做咯，我建議你咁做， 即 係 斬人，斬人度度都有嘅，但係咧，喂，你 建議勇為就少。 大佬，我 OK， 唔好講咁極端啦。你係咪你見到？喂，你如果你喺個火車站嘅廣場喺大陸啊？OK， 你見到斬到已經成地都係人啦。OK， 哇，個明明見到個刀客都走咗啦。你會唔會埋去嗰個大媽度？喂，幫佢急救啊！ 唔會啊， 梗係唔會啦，因為個大媽會 K 翻你啊！佢會話你斬佢，屌你， 係 咪先？係咯，咁所以檢討下呢樣嘢。 你咁樣講好恐怖啊嘛！咁遲啲香港有幾個山姜嘅又過嚟， 係啊， 喺紅體喺銅鑼灣時代廣場嗰度又。 唔係你最近唔係今年阿習上咗台，即係點去講嘅？你搞乜撚嘢咧？即係你嘅嗱好多樣嘢我都話，老百姓啊，跟住你又掃黃啦，跟住然之後咧， 打掃黃應該打黑， 達官貴人就打貪 ，OK， 老百姓就掃黃啦，影響到老百姓嘅。 打貪係打信片掃埋黃賭毒， 係專要包咬頸嘅。咁你即係泛你都辣 ，OK。咁仲有啲嗱，你有然之後咧就意見人士啊拉啦，狂拉啦，跟住然之後咧就啲嘅所謂恐怖分子咧就嚴厲打擊啦，鑊鑊都出嚟。 唔同佢再傾啦。 係啊，唔傾啊。嗱，你見到嗱，今次你就真係臨，真係嘥時間都要讀一讀噶啦。即係你譬如話嗱，你睇下嗱，習總又講咩啊？一炸彈完之後，要求迅速偵破案件，重嚴懲處恐怖分子。 及时组织救治受伤群众，安抚受害者家属，全面加强社会巡控同埋呢个重点部位防控，严防发生连锁反应。对恐怖活动同埋恐怖分子必须警钟长鸣啊，重拳出击，持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你有冇反省过嘅阿习？ 佢唔可以噶。 你觉唔觉得所有嘢对住你一个人嘅咧？ 就系、是、唔可以。 其实个解决方法好简单、哦， 死捻咗佢啊嘛！ 你行出嚟，坐喺个火车站度，呢 件 事就解决噶啦嘛。 谁敢冚、啊？ 系咪先？ 边个敢过嚟？ 咁捻多人而家帮佢挡刀，你觉得咧？你真系有啲问题咧？阿习， 俾个政治， 阿习总， 俾个政治分析你。 唉，真系。 以前都仲可以讲得， 系。 今时今日，习近平点可以褪啊？ 吓、 啊！喂，大佬拉得啊拉，打得啊打。话声你听， 咁你几继续？ 你褪一褪， 系 喂大佬，你睇下人哋又上前攻你噶啦。 唔系，咁你咁你唔 李克强都话点解你咁困住网住狮子咯，大佬？喂，好啦，谋紧佢噶，话声你听，咁可以有一分软弱，即系或者所以就恐怖，恐怖就恐怖喺边度咧？ 嗯， 继续严打，继续高压啊！ 咪就系、是、咯，你而家整个 千秋万世，直至到 大佬习近平如是。仲有啊，嗱，你譬如话呢个李克强啦，李克强嘅重要批示系要求继续加强安全防范工作，查到薄弱环节，切实维护人民群众从生命财产安全同埋社会秩序嘅稳定啊，仲有几个噶，仲有呢个政法委嘅万建柱啊，仲有啊呢、這个，仲有边个咧？仲有啲仲有公安部长郭声琨啦，差唔多全部都系讲一啲咁嘅嘢㗎啦，啊严厉谴责啊，跟住重拳出击啊，喂屌你喂，你咁样玩落去点搞先？你而家你冇一单嘢系， 我都话冇得褪啊，而家 冇得褪喎， 冇得褪㗎啦。咁明明知一 咁，中国老百姓又继续受苦喎， 跟住就屌你咁矛头就出晒嚟㗎啦嘛。 系 而家唔可以褪啦，所以系好捻大镬啊，等佢俾人暗杀嗰镬啦。 系啊，你睇下成个，你睇下成个北京，如果你最近有去过北京咧，你就知道。喂，大佬，即係你生活喺嗰個城市啊，係 啊， 好似 喂，仲勁過泰國政變啊！泰國政變嗰啲真係細 L 嘢啦， 一年一次啦， 屌你老尾，北京嗰啲人哋啊，三道防線啊，話大佬大個標題啊，保核心，守重點，控街面，找外圍，全覆蓋啊！大佬幾撚犀利啊！大佬，你知唔知？喂，大佬三個程序啊！先守住入北京，总共入北京嘅22个车站点，全部要检查。跟住你好啦，检查完入到嚟五环区道路、市中心二环嘅，全部都设呢个检查点，继续查。仲有第三道防线系14个重点嘅区域，譬如话王府井啊、西单啊、燕莎啊、大红门啊等等嗰啲咧。全部都要查，警方口号系咩？逢遮必查，逢疑亦都必查。屌你老母咁捻！ 边个唔疑啫？ 喂，我又我真 系，你问阿习近平有边个想 你 唔死？ 你点查得晒北京啲车啊？你老尾大佬，是但你揾个屋企啊，都三步你嘛？屌你老单号一步，双号一步，老婆越倾又一步，屌你老尾起码都三步，咁你点搞啊？你点查？真系查晒车个人，黐咗你谂下，生活一个咁嘅城市，喂，你开心咩？你搞捻到而家搞捻到咁样，喂，房地产崩溃，暗家产 GDP 条数唔知点追，跟住然之后，啊老百姓想唱下歌冇捻得唱，屌你老味啲官员打啊，喂贪翻个一个几毫唔捻俾，跟住然之后意见人士讲多句嘢拉，跟住哇，跟住然之后我武功好啲啫，你又话恐怖分子，喂发六犯嘢就咁数到你。黐撚咗線啊！真係， 所以你 屌你老味傻啊！ 點解我係對呢個嚴打咧係咁樂觀啊？係，喂，大佬，你都起碼放翻讓俾人，唔好俾人咁撚緊張啊，大佬！所以我好樂觀嘅一樣嘢。 放咩？ 放 你有收到風咩？ 我冇分唔到風喎、啊。 係咯，你唔係而家就唔，我哋而家就想話俾你聽，我哋想問啊，做乜撚嘢啊？習近平， 唔係我嘅某程度會一手軟一手硬噶嘛，其實。即其實習近平我唔敢講， 以前共產黨一手語一手眼。 我唔係咁睇啊，我話俾你嗱，認真講啊，認真講啊，你由佢睇佢十八大成立咗嗰個中央國家咩安全委員會 ，OK 嗰個學美國啦，嗰、那個就學美國啦。佢自己做主席，跟住阿習、阿李克強，唔係李克強同張德江就做副主席。OK， 仲有然之後嗰啲律戰書啊，嗰啲全部哇啫，然之後就由嗰度直屬咁樣一路殺落去啦，指揮公安、武警啊，所有嘢啦。OK， 但係你睇到我最擔心一樣係乜嘢咧？我最擔心呢一個新嘅皇帝咧，四個字：眼高手低啊！喂，你真係喂！呢個係真係好驚啊！最驚啲人就係咁樣啊！我都話啦，即係你中國嘅歷史就係咁啊！即係你去到阿習呢啲咧，你大佬已經經過咗鄧小平，跟住然之後江澤民，然之後胡錦濤，喂，其實嗰個盛世係去到尾㗎啦。OK， 我都成日講啊，再講一次，呢個係嘉慶嚟㗎。OK， 佢好想做啲嘢，但係到最後咧。喂，系全部人俾佢玩撚死嘅，因為佢想同佢做唔做到，系真系兩回事嚟。 仲有人配合咧，講真，有冇人配合咧？ 佢自己個人眼高手低，咁佢用嗰啲人就全部眼高手低噶啦，系咪先？即系你難，喂難保樣嘢喎。嗱，即系你咁講，嗱當然啦，你話我攞嚟教都得。你話阿周斌個八爺，喂嗰、那個黨羽，其實可能佢係一個。好有管治能力嘅班底嚟㗎喎，係咪先？佢做好，佢明知個中國咁樣改革唔到啊，改革攞嚟講嘅啫。但係首先，但係內部要做咗一個地下秩序出嚟先。片我收咗，我真係做嘢㗎嘛。我真係喂大佬， 有歌唱㗎嘛？ 係啊，真係有歌唱㗎嘛？係咪先？ 唔俾你唱。 你想賣丸仔嘅得 收個片。 你係啦，你預埋我一份嘅，我會俾你喺邊度邊度賣嘅。 係啦 ，OK。 係啦，仲有就係譬如話紅一唔俾賣嘅。喂，你要跟翻我啲規矩㗎嘛？咁我咪咁，然之後個社會咪安定繁榮咯，係咪先？貪冇撚問題啊，貪即係你認命啊嘛，貪污已經係解決唔到嘅問題，係一個 你又唔肯高薪養廉， 係咯， 有乜辦法 咧？即係貪污已經係一種制度嚟㗎嘛，喺中國。 唔係你冇辦法，係你要人 都話高薪養廉唔到啦，你講過， 係咯，冇錢啊嘛，冇錢唔係貪做咩啫？ 係咯， 做官嚟冇得為乜先？如果我唔係為咗貪。我就去啲機構做啦， 嗯， 啊，都係幾百萬年薪啦，講真係咪先？ 而家唔係，而家成個國家好恐慌嘅，即係你睇到嗰日咧，嗰日爆汽車爆炸啦，喂，成個內你淨係搭內陸飛機啊，上海飛烏魯木齊又好，呢、這個南京飛又好，喂，有好多全部，你知唔知咩叫備航啊？你知唔知嗱？講一單嘢俾你聽啊！ 避寒我知，瞓覺嗰啲 唔係，準備個避避降啊，唔係避寒啊，我講錯咗。吉祥航空咁啊，嗰日有兩班上海飛啦，上海飛烏魯木齊。咁咧一班叫做 HO125 嘅班機，咁裏面咧就有兩三個烏魯木齊人。OK， 咁啲機因為咧 delay 啊，支支坐坐啦。兩三個裏面咧上剩咗一個就上唔到 ，OK？ 咁然之後咧上架飛咧架機咧飛咗上空咧，就有個烏魯木齊嘅人咧，就其中佢個朋友就 call 個空姐過嚟，就類似啦，佢就話：喂，你睇下我啱啱上唔到機嗰個朋友咧，佢短信我，佢話佢而家興過辣雞，佢話咧。就佢會做啲嘢喎，咁我就好撚擔心佢寄咗嗰啲行李咧，就係有炸彈嘅。哇！咁你咁啊，仆街，即刻成架機咪唔飛烏魯木齊，喺啱啱最近喺南京，即街上嗰就喺南京降落。我話俾你聽啊，呢個即係其中一個例子啊。我話俾你，其實呢個已經係唔係第一日啦，喺近兩三年咧，喺胡温嘅後期咧。去到而家阿習，我話咧將會越嚟越變本加厲。你坐飛機個安全性咧係得唔到保證，仲有就乜嘢？嗰、嚟緊你要預埋一樣嘢，你坐飛機 delay 咧，其中一樣嘢，其中個因由咧就係好撚多人喺度報假案啊！喂，你嗰啲維吾爾族人未必需要淨係真係揦架車嚟炸你嘅， 講下都驚啦！ 屌你老尾，每個維吾爾族人，喂！你話嗰個咩疆獨咩族啊咩嗰、那個咩熱咩熱比喇嗰個女啊，佢專係發個信息嘅，嗱維吾爾族啊，所有我哋嗰啲同胞啊，你冇嘢做咧就咁 五毫子一个电话，即系五毫档佢，每日同我打打打打十个，哇！你都咁家产啦、啊，屌你老全中国啲机场瘫痪啦，你知唔知？喂，大咁打电话，哦，乜乜班机有炸弹？ 有炸弹！ 喂，全停啊！你知唔知早嗰排喺广州，其实已经白云系已经试过好多单噶啦。系啊，唔系白云试嗰啲咧。入唔你唔好入晒维吾尔族数啊！你而家就系个社会问题啊嘛，嗰、 okay. 个社会怨气太大啊嘛！嗱，你即系咁样， 即系玩够你都得。 你即系咁样，嗱，你呢个礼拜你又发生过一单啦，嗱，你又嗱，我讲完你话佢系咪恐怖袭击啦？一个河南人 ，OK， 夜晚同村啊，唔知做乜撚嘢，佢夜晚起身都会接运嗰个咁样，拿住把刀，跟住过去隔篱屋嗰、那个一个诶、过去隔篱屋嗰度。一家八口斬死曬佢、 嗯、 ，OK， 我喺河南咋，唔係嗱嗱第一呢、這個係咪恐怖襲擊咧？唔知啦。咁然之後第二係咩因由斬佢咧？好啦，啲嗰啲村嗰啲就話佢迷信，佢話佢鬼，唔但係嗰啲村民講嘢係因為佢教育水平低啊，即係佢話佢鬼上山。 唔係通常都最後一個話佢精神病發㗎。係 啦，咁仲有一個解釋就話因為佢住間屋咧家徒四壁嘅。佢就唔抵得佢隔離屋嗰個人咧，就住到好撚，即係都幾算係富裕啦。咁所以佢就斬死曬啲人。我想講嘅就係乜嘢？第一，你睇到成個中國嗰個社會就係呢啲嘢，你話佢係咪恐怖襲擊啊？係佢係真係好恐怖啊！但係佢點樣嚟嘅先？係因為好多嘢都係個社會問題嚟噶嘛。我都再呼籲大家，你睇《天注定》嗰套戲啦，假張安咪話俾你聽咯，四個古仔。譬如话喂富士康嗰啲僆仔点解要跳楼咧？背后有古仔㗎，那个古仔唔系单一噶。譬如话佢唔够成，阿妈喺老乡嗰度追佢攞人工啦。跟住仲有佢发育年时期，佢想沟条女好正常，但条女原来喺管息度做鸡嘅，仲生埋个仔嘅。咁佢明白自己点样咧？好多辛辛酸酸仲喺个厂度。哦，我隔篱个同事。因公受伤，冚家产个厂长又话要我呢、這个月嘅人工俾埋佢喎。喂，呢、這个乜撚嘢社会嚟？佢所有嘢冇得发泄，到最后只有几条路嘅啫。第一，佢一系拿把刀，好似就又嚟斩崩刀。第二，佢唔敢做，佢就行出窗口度，跳咗佢落楼咯。喂，那个社会就是、喂，第三就系、是、你好似话机场嗰啲咪咯，我乜都唔敢做。上房我又驚俾人打，最撚快捷啦！我日日打電話，屌你老母搞下你我都覺得過癮啦！而家中國個社會就係咁啊，大佬！你老母你習近平有冇睇到啊？喂，屌你老母仲有你嗰啲咁嘅大佬，而家啲樓都冇人買啦，講開講，你做乜仲要成日係咁逼遷啊？強拆啊！你老母你有冇睇過最近南京有單新聞？睇到有條村俾人強拆，你睇到心噏啊！嗰啲九啊幾歲嘅阿婆走出嚟掟石啊，搵啲石嚟掟嗰啲拆遷人員啊！嗰啲拆遷人員仲要幾廿個人一齊抬嗰個八九十歲嘅阿婆，你有冇人性啊，大佬？所以我都話咯，喂，真係㗎喎！你反正有一個俾人暗殺，你即係你自己行出嚟啦，低低地搵個火車站，北京大撚百萬人，你坐喺度三日。O、okay, K， 做唔到咁多， 包你所有事情解決咗佢。 佢只要而家佢保住佢自己嘅地位 ，O K， 唔好俾人有位置喐到佢。佢強硬係冇辦法啦，話俾你聽。喺我嘅觀察嚟講， 唉，都仲未得閒講佢嗰啲同啲隔離鄰舍嘅關係啊。 喂， 唉，啲越南啊、日本啊啲都唔撚講咯，我哋就個禮拜都講噶啦。咁所以呢就即係唉無撚謂講啦，咁就時間又 差唔多啦， 差唔多㗎啦，咁送埋最後一隻歌啦。 時間差唔多我講兩句好冇。 打你講十句都得。 唔知幾時再做㗎話聲你唔得好。但千祈千祈唔好逼阿傑斯，因為講真我哋時間夾唔到啫。 係啦。 我可唔可以叫阿傑斯星期二四晏晝同我錄啊？唔可以喎、 啊，唔係，除非我發達咯， 係咯，星期二四， 咁我又未發達， 咁啊傑斯又唔可以下強逼我星期日， 係啦， 星期日我真係唔得啊，大佬， 得， 喂，有時真係唔係唔做啊， 嗯、 大佬你唔好逼人啊嘛， 係，冇所謂冇所謂 ，OK， 咁啊明㗎啦。 送埋最後 見我唔到好正常。 送埋最後一隻歌啦，呢隻歌要講下嘅。今個禮拜喺個 Facebook 度咧，其實好多人都有 recommend 過呢一隻歌嘅。咁就我亦都哇，我亦都聽完之後，我都係咁 share 呢隻歌。咁啊，我覺得好少有聽即係可以聽到一隻好正嘅中文歌。咁啊個。有一對有一個其實嗰只歌作曲嗰個中氏兄弟咧，我就真係唔知係邊個嚟嘅。咁啊，但係裏面有兩個合唱嘅人啦，咁就都好耐冇聽過佢嘅聲音。咁另其中一個就係頭先我哋第二節都播過嘅大 L 嘅我的歌。咁啊大呢只歌入呢只新嘅歌入面咧，亦都有大 L 把聲音啦。仲、 哦、 有咧就係、是、失明人士阿梁球啦，哇梁球原來唱歌好鬼好聽。咁呢只歌嘅歌名咧叫做《時代的顛覆者》啦，咁入面有啲歌詞我真係好鍾意，譬如話其中兩句佢話奮勇去抗爭，想不到換來是現實的煎熬。哇！呢樣即係所成只歌嘅歌詞都講出曬所有香港人嘅今時今日呢嘅嗰個心聲嘅，咁啊所以特登下載咗佢落嚟，咁同大家一齊再次分享呢一隻歌啦。多謝刁文流，咁啊，亦都多謝大家一齊分享今日七周年嘅北上頻道啦。咁 第八年邁進， 好啊，向下一集就向第八年邁進。 八年之後我再見。 OK， 好啦 ，OK， 咁啊，下個禮拜再見啦。 拜拜， 拜拜。村庄给清拆了，海港都缩窄了，冷气的商铺数目倍增了，这里越繁荣，钱财越觉重要，私家车的废气，堆积出的怨气，到处都污染至没法透气，正黑厚面皮，横蛮没有道理，只是想歪理，又想讲真理，忆当初即使心一火，今天的社会轻看我，我理性分析，你却话偏颇。奋勇去抗争，想不到换来是现实的煎熬，如何能逃离这腐朽制度？讲不出的控诉，不听妈妈劝告，再次上街竭力去宣告，政策有问题，前途没法预告，我也不断寻求，但始终找不到，始终找不到。当初赤子心一火，今天的社会轻看我，我理性分析，你却话偏颇。奋勇去抗争，想不到换来是现实的煎熬，如何能逃离这腐朽制度？想吸清洁了， 见福者不见了，街边的乞丐暗地里苦笑，看透世途，文明是个玩笑，这里安定和谐，但声音消失了。